讲述中国故事，共绘四十年光辉岁月的交响音画。订票电话6655000。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坐标识别， 首都北京，北纬40度，东经116度。 时间识别，清晨7点。兴趣识别， 用音乐伴奏生活，和世界一起向前。 腔调识别， 紧追流行，不忘经典，一边听歌一边游戏。 主持人识别， 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标签识别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早安音乐秀。早上的7点钟，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整，欢迎继续锁定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继续为你送出的早安音乐秀。希望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今天呢，我们全整个天空呢都是一种洋溢的浪漫的氛围，所以呢，我们用这首歌来开场，来自于蔡依林，《说爱你》。 我的世界变得奇妙，跟那一夜还以为是从天而降的梦境，直到决定手的温度。我只顾着看你，装作不经意，心却飘过去，好珍惜。你没发现我躲在角落，忙着快乐，忙着看着聪明，怎么想到是会是我们都没想过真爱，到现在不敢期待。要证明自己，曾被你想起 ，really， 我胡思乱想，就从今天起暗示，像一个陷阱。 来自于蔡依林的《说爱你》，在早安的闹铃清醒歌曲当中，这首歌曲应该能排到我的榜单当中的前5名哈。 嗯，我觉得不仅仅是你的榜单，因为大家受你的影响的话，听到这首歌曲再配上今天，哎，如果你早出门的话，会发现有一点点的小风哈， 嗯， 已经把前两天的这个霾的感觉全部都吹散了。 是的，所以呢，今天的天气呢是非常的不错，我们还是先关注一下来自于天气方面的相关消息。 天气热，大中午别在外边乱跑。 天气凉，要记得穿秋裤。 天气变了，要当心花粉过敏。 哎呀，你们别唠叨了，好烦呐！ 不厌其烦的关心背后，是我们满满的爱。早安音乐秀，天气早知道。 今天的天气非常值得对他说一声爱你，因为这个天空的状况好了很多。白天呢，云量较多，偏北风比较明显，气温较昨天是明显下降的，预计最高气温只有13度，所以要及时的添衣保暖。我还记得昨天这个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差不多就已经达到13度了。 是的， 但是今天整个的最高气温只有13度，所以提醒大家还没有出门的话，记得加上一件衣服。北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弱降水，所以出行要注意交通安全。 来关注一下具体的情况。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雨夹雪或者是小雪，偏北风3到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是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呢是阴转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是90%。今天出门这个冷的感觉就是比较明显了啊。 嗯， 这个如果昨天呢像今天像我一样出门跟昨天穿的是差不多的话，实际上感觉体感温度还是有点瑟瑟发抖的感觉哈。 穿着毛衣的我和穿着短袖的郭鹏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一起等待着各位，来看看今天的签到前十位。第一名韩明，第二名是新新安敏，第三名姚二，第四名是于一三，第五名是张了张，第六名刘老五，第七名朴实，第八名张岩，第九名唐唐，第十名是叶子。 嗯，来恭喜一下的十位朋友。我们的姚二说呢，终于又签回前十名了，每天呢这么一个小小的细节就会让大家的感觉好了不少啊。 嗯，每天来抢到签到前十位之后呢，也希望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参与今天的话题互动。在这之前呢，其实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哈，这也是一个日本最近有了一个新的宣布政策。 对，是的，日本奈良县的生居市正式宣布，从4月开始，吸烟之后呢45分钟之内禁止搭乘这个市政厅的电梯啊。为什么呢？他们张贴的海报这么表示，一个人呢在室外吸烟之后呢进入室内需要45分钟才能使你自己呼出的有害物质的浓度回到吸烟前的水平，所以呢建议吸烟者啊，这条非常有意思啊，在吸烟之后呢你要迎风而立，深呼吸一会儿再回到室内啊， 特别适合今天的天气啊，今天有风，所以适合您迎风而立，简直想给这样的政策鼓鼓掌啊。来各位， 来鼓鼓掌， 我们就只能手动鼓掌，我们为什么不能像娱乐最王牌一样来个鼓掌的音效， 下次来个音效好了哈。我觉得这个不管是怎么鼓掌的方式的话，你看这个他迎风而立的这种感觉，就是不停的去喝西北风的感觉，有没有哈？ 就是想要把你自己的这个身体当中呼出的有害物质降到最低，不要影响到旁边的人。因为大家都知道这吸二手烟的危害也是非常大的。 对， 虽然说目前还不清楚违反规定者应该会受到何种处罚，但是呢生居是在去年规定，室内最大的车站生居站只允许在特定的区域吸烟，违者将罚款2万日元，差不多约合一次就要1181，对，1181元人民币。 是的，那日本呢近来呢也是逐步的严格的禁烟措施。他们的知名连锁品牌的快餐店摩斯汉堡呢3月30号宣布，在2020年3月之前，全部的1300家门店将逐步取消禁烟区，实施全面的禁烟。这一措施呢也是受到了日本网友的欢迎。我觉得今天这一条消息最大的一个让我们震撼的地方在于，之前我们觉得二手烟是那个烟雾在旁边这个来回飘荡， 现在呼出的气体也就没有影响了， 也就是说你本身变成了一个二手烟的烟源，这点呢别人也会接受不了哈。 但是我觉得比较麻烦的就是如何监测这个45分钟啊，现在应该还没有探测出这样的一种传感器吧。 嗯， 不过我们北京现在也是室内全面禁烟了，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的话题就是说别人在什么样的状况下吸烟我最受不了。 嗯， 希望大家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你的答案。 是的，当然呢这次呢大家只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就会有机会获得来自于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来提供的赵梁东方灵域三部曲之双下山演出票2张。这一次呢赵梁的这一部双下山呢是古典文化与当代情愫的相碰撞，也是导演赵梁多年工作游历海外之后向中国古典文化以及中东方语境的一次致敬和回归。大家可以拨打一下订票电话，是400-635-3355 400-635-3355啊。 今天我们要送给一位听众2张票，所以大家在互动的时候也记着带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来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告诉我们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吸烟我最受不了了。 想象一下啊，一排人站在外面大口深呼吸的感觉，还真的感觉空气都凝固了，完全静止下来哈。 来听花儿乐队静止。 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干涉。 花儿乐队听到很早很早之前他们自己的歌曲，会不会有点想迎风流泪的感觉哈？ 禁止。 对， 现在大张伟已经完全不是这种曲风 了。对，关键他现在已经完全不是这种风格和曲风了哈。 来，因为吸烟导致这个时空静止了之后呢，你最想哎呀抱怨一下，别人在这种状况下吸烟，我最受不了。欢迎大家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继续互动。当然呢，每天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哈，也会有一个想当 DJ 加入我们的心。那么要告诉大家，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也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北京地区落地海选将在4月14号、15号和21号举行。大赛倾力打造的活动主题曲《会飞的耳朵》MV， 汇集了电台知名的主持人，展现了活力广播一代人的风采，为参赛选手助威，为梦想加油。你也可以关注微信号北京电台 RBC 观看精彩的视频，了解大赛活动详情。大赛咨询电话010-8501-3045。 大家好，我是小企鹅。 我是北极熊。 我是海豚。 我是白鲸。 是海狮。 大土豪。 金刚鹦鹉。 海陆空三星明星齐聚天津海洋馆，精彩大戏邀你好看。 You're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Confuse me, confuse me. Excuse 来自 Megan Trainor 的新歌。刚刚呢有介绍哈，我们北京电台主播新势力的活动在火热进行当中，有朋友在问了怎么样去参与。再次告诉大家，大赛的咨询电话是010-850-13045。也要特别感谢西大望路甲22号北京朝阳和声会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嗯，来再一次手动鼓掌一下。我们确实是没有鼓掌的音效是吗？ 刚才那个 感觉好可怜。 刚才我们的这个听友啊说，哎，你们之前都是手动鼓掌吗？我还一直以为是你们俩傻，什么意思啊？ 我们是有鼓掌音效的，秀一个。 来，鼓个掌，鼓个掌，对对。 那我觉得手动鼓掌更能够展现出大家就是鼓掌的这个氛围哈。 主要你没有发现我们这个音效相对来说有点浮夸嘛，就是啊。而且鼓了很长时间对吧啊。 来看看大家今天参与我们互动的答案吧，就是想问问大家，别人在这种状况下吸烟我最受不了了。嗯，小英跟我们说，上下扶梯的时候前面或者对面的人抽烟，还有你走在路前面或者迎面走来的人抽烟，特别是人家往出呼烟的时候并没有想避着你的想法，就直接一口气，可能有的时候正好就吹到对着你，就那一股浓浓的那个烟啊，就躲都躲不掉，心里真的是哎呀特别难受。 是，所以呢你说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个典范啊，这个所谓二手烟呢，有的时候有人说觉得是呼出去以后的烟，但实际上你在迎面过来的时候呢，他嘴里面呼出这股烟，你可能也躲不掉，对不对哈？ 嗯，就猪猪也是这么说的。 对，猪猪说呢，最讨厌的路边边走边吸烟的人，烟随着风往后吹，后边的人呢，那二手烟吸的叫一个纯粹。每次碰到这种情况，我就会加快步伐超过他，然后久而久之，你的身材就变得特别好，是不是？ 人家可没这么说哈。当然，就是这迎面吹来的，或者说走在前面的这种，特别比较可怕一些。还有哈尼也提到了，他说，路人呢、啊，就是前面走着抽着烟，我在后面，这种情况最受不了了，感觉二手烟全部被自己吸入了，也没办法一直屏着呼吸。 嗯，也有人说到一些场景，像硕果蕾蕾说，在孩子面前吸烟应该是最受不了的，因为毕竟我吸就算了，你让我的孩子这么小就开始吸烟是吧？啊， 对，还有管笨笨也说了，就比如说屋里明明有孩子跟孕妇，然后人家还好意思问他说，哎，我能不能抽根烟呢？嗯，特别讨厌，你希望我怎么回答你呢？请给我的老婆和孩子吸二手烟吗？ 是的。好了，这是他们的一些答案，也请大家把更多答案发到我们的早安优秀的后花园当中，同时呢加上北京地区的这个手机号码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互动当中。今天我们是有奖品的啊。 嗯，今天呢是有两张来自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的演出票要送给一位朋友。嗯，希望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 好的， 接下来呢也想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关于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消息。 好，来看一下4月1号12点呢，第八届北京国际电影节的北京展映单元是正式开票了，传说当中的北影节速度是重现江湖哈，官方的售票平台的淘票票开票之后，一分钟内票房达到了200万元，2分钟300万，5分钟600万，12分钟900万，跟去年相比，这次的售票速度提高了1倍多啊！ 我真的是亲身体验了一下，就这个北影节速度，就是去年就知道票比较难抢，然后今年呢，我真的是把这个时间哈设置了闹钟之后忘了，然后等我反应过来，发现朋友圈里有人说，哎，他已经抢到北影节的票了之后，我就赶快打开 app， 什么都没有了， 对，尤其是那些比较大热的这个影片，比如说像这个蝙蝠侠三部曲啊，泰坦尼克号呀，这些基本都没有了，对不对？ 对，展映影片当中，像这个布达佩斯大饭店5场观影票哈、啊，10秒钟就抢购一空了，看看大家的这个消费力啊。 是。 还有就是这个影片，因为是10秒钟抢购一空，是成为了卖光最快的影片。 嗯， 还有排名第二第三的分别是之前我们也跟大家说过的会以这个 4D 修复版本重新上映的泰坦尼克号。 嗯， 6场电影票12秒卖光了。 是，另外呢重庆森林4场电影票呢15秒钟就卖光了哈，所以呢这一次呢真的是很多人呢都会非常积极的去抢购一些他们想看的片子啊，但同时呢这一次呢展映最受欢迎的依然是知名度比较大高的大导，比如说呢获奖作品逃出绝命镇以及呢这个黑泽明的7武士、科恩兄弟的血迷宫等等啊，一些偏冷门的小众电影其实也收获了一些不错的成绩哈。 嗯，比如说像讲述北京故事的邻居、城南旧事和北京泥沼等等。 嗯， 希望大家都抢到自己心仪的电影票吧，可以在北京电影节期间去感受一下电影文化的魅力。 能让你心疼的姑娘如今悄然无踪影，爱情总让又感到烦恼，曾让你遍体鳞伤。滴滴滴滴滴的奶。 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疗伤。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每一次难过的时候，就独自看一看大海，总想起身边走在路上的朋友，有多少正在醒来。让我们干了这杯酒，好男儿胸怀像大海，经历了人生百态，世间的冷暖，这笑容温暖纯真。 来自于许巍带来的一首歌曲《曾经的你》，这首歌曲应该是很多人在路上必备的一首单曲之一啊。继续我们来关注一下，承诺捐赠盲童学校的物资，时隔两年半都还没有落实，令演员杨幂深陷诈捐门哈。 杨幂跟她的工作室最近也是发布了这个声明哈，说是团队严重的工作失误，所以公开解释跟道歉，并且将全力落实捐赠物资的采购，他们说一个月以后就可以交付。但是在此期间呢，杨幂代言的一些品牌还有她的一些商业合作的多个品牌就撤下了他的形象广告。 是的， 其实当时他这个声明我觉得也挺可以理解的。他说因为这个状况是当地负责要接收这个捐赠的学校没有办法直接接受现金，但是他们要买的这个桌椅这些东西呢暂时还没办法去交付。 对， 所以其实中间沟通出了一点点问题。 但是呢，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你可以看到这件事情最终带来的一个负面的一个结果和影响啊。 对，就是大家对于这种事情还是没有办法容忍的，所以说大家可以在就是明星嘛毕竟还是受大家所关注的，他们在做一些公益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值得鼓励，但他们的行为我们也可以继续监督。

火一杀有没有？来自于朴树的生如夏花。孙细细说，本来太困了，但是听到了偶像的生如夏花，立马就不困了，今天一天的心情都会特别好哈。 嗯，很多人呢都是朴树，还有昨天放了许巍的歌，对不对？ 嗯、对。 然后虎妞也说是两大男神啊，确实一首生如夏花，虽然现在还是春天， 嗯， 但是已经让我们感受到浓浓的夏天的气息了。 可惜呢，这个身体呢还处在冬天的状态，今天穿的春装出来有点被冻倒了哈。 今天最高气温13度，还是注意提醒大家出门要注意添衣保暖。 是的， 今天咱音乐秀想跟大家聊一聊哈，别人在这种状况下吸烟，我最受不了的什么样的情况呢？可以来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跟我们一起互动。 嗯， 原因呢是因为日本哈有一个县，它出了一个政策，就是说你抽完烟之后45分钟都不能够搭乘公共的交通工具， 嗯、 因为怕这个呼出的二手烟的气体对别人产生影响。 嗯，而且呢，你要在风中伫立45分钟左右，要张着嘴喝风啊。 对，就是想把这个体内的这个有毒的气体排出去。 对， 其实很多朋友都给我们发来了自己的答案，比如说东东他说，有的人啊站在外面抽烟的时候，手夹着烟头垂下来的时候，其实正好跟孩子的身高差不多。 有道理啊。 对，就一飘出来的烟正好被孩子们吸到，二是孩子们可能跑来跑去，很担心就被烟头烫到，而夹着烟头的人呢，也不知道躲一躲。 嗯，所以呢，这个确实非常危险。除了我们刚才说到的，他有可能会闻到这个二手烟之外，还容易被烟头烫到，这个确实大家要注意一点。另外呢，没想到，没错，我就是张小雪说，最受不了就是在电梯里面抽烟了啊。那么封闭，其实你看这电梯里面抽烟，就是刚才日本这个县所做的这个努力啊。他说，那么封闭的环境当中，吸二手烟都是次要的，最重要的是危害生命安全。你说的不怕死，为什么还拉着别人呢？关键是抽烟态度还不好，让他把吸烟掐了还不干，说我多管闲事儿，一看是有生活经历的。 哎，这真的就是很多抽烟的人吧，就可能他态度还不错，就你跟他说不好意思，麻烦把烟灭一下，那个我受不了这个味道， 嗯、 他会比较配合。但有的人就带着一种天生的特别横的感觉，就是我抽我的，你凭什么管我啊？就说你多管闲事儿， 感觉我抽故我在的感觉。 哎，我遇到过最夸张的一种状况是真的，因为咱们北京现在是整个是室内禁烟了， 嗯， 但有的乘客呢，他不什么乘客，有的食客哈，吃饭的时候他特别不注意， 对， 他就在餐厅里面吸，然后服务员去劝阻他也不听，因为毕竟是顾客嘛，服务员也没办法拿他怎么样。这个时候呢，我就过去跟他说，我说不好意思，麻烦你把烟灭一下，我呼吸道比较敏感，我受不了，我是很客气的。然后你知道那大哥怎么样？ 嗯， 他直接把服务员叫过来，过来，那个把他这桌账给我结了。 啊，真的吗？那他结了没有？ 我当然不能让他结呀、啊。他的意思大概就是说，我给你把账买了，回去坐着，我想怎么抽是我的事儿、 哦， 别再管我了。 那我觉得我如果是你的话，我说服务员过来，来把菜单上的所有菜点一遍。让他结了 别那尽量还是别这样。那天哈、啊、好巧的是，我一进来点完单，我就把所有的账买了，然后呢、 嗯、 我就特别横的跟他说，不好意思，单我买过了，但是请你把烟给我掐掉。 嗯，哇， 真的是看着他给我掐掉的 啊真的后来掐掉了是吧？ 真的掐掉了，没办法，也不能帮我买单。 是太棒了哈。杨说，这个我们办公室里就有男同事，你看他这个就说的是另外一种感觉哈。男同事大冬天要在办公室里抽烟，但是呢他还就是挺有这个敏感度，他就说，因为我抽烟的烟味不好嘛，咱们把这个窗户打开好不好？结果呢，坐在办公室里真是冻得瑟瑟发抖，烟味也并没有因为开窗户而减少多少，倒是不少人都冻感冒了啊。 其中就包括杨哈、 嗯， 其实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发来的答案基本上都是在密闭空间的，就比如说封闭的餐厅，然后封闭的办公室里面，或者说电梯里面，还有刚刚就是日本出台的这个规定，就是公共的车厢里面， 对， 就是不管在这个室内室外啊，都是要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的。 嗯，是的，所以呢，也请大家把更多的互动的这个答案来发送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可以加上今天你在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这个抢票的活动当中啊。今天呢，我们会送出两张来自于天桥艺术中心的相关的门票。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于杨凯琳的某某。不管我们是不是生命当中的某某，但我觉得我们都应该做一个有底线、有功德的人，是不是啊？ 高谈之山，开启人生，开进超陌生的一座城，丢掉身份，从平凡翻转我的纯真，谁一步重生，邂逅旅程，有没有测量真实精神，每种降温都是我最真实的心声。梦想街头，有个追梦的梦梦。

这不是原版的，是 Sam Susi 以及 Alex G 带来的 Don't Wanna Know 以及 We Don't Talk Anymore 两个的混音版本。 嗯， 但基本是听不出来有任何的这个中间的变化的，感觉好像混得像一首歌一样哈。 这两首歌之前就有被混过哈，但是现在呢换了两个新的人唱的时候，也是出了一种另外的小清新的感 觉。越混越好了啊。 特别适合放在一起唱的歌曲，下次可以做一个征集啊！ 对， 那两首歌你特别容易唱混。 这首哎，这个主题不错啊，我觉得就明天好了，好不好？ 明天吗？先提前预告一下话题吗？ 来， 还是先看看今天的互动好了。别人在这种状况下吸烟，我最受不了了。 嗯， 大家呢都在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告诉我们自己的答案哈。 嗯， 刚刚我是讲了一段故事，结果呢引起了 AK Brazy T 的他的一个反应，他就说。对，他说去年夏天在阜成门一个饭馆吃饭，有一大爷吃饭一直抽烟，大概也没少喝，基本店里的人都选择忍着，但是因为呢我媳妇儿本身也不喜欢烟味呛得慌，所以我就提了一句，问他能不能掐了，服务员也去提醒，那根本没用，就还骂骂咧咧的，骂的人家服务员小姑娘真的是很过分。 嗯， 最后差点打起来了。 是的，他说要不是旁边的桌的朋友拦着，可能就是我要赔钱了。关键是啊，我觉得这个除了咱们刚才说到的抽烟以外，既然大爷喝酒了，我觉得最好是少跟他来做正面的理论，因为这个时候他估计也听不进去你说什么，对不对？ 哎，但是大家通常有个状况就是说，哎，算了，别跟他们计较了，哎，自己忍一忍就算了。其实这种忍也是助长了这种在公共场合，特别是像我们北京是室内禁烟的环境的这种行为哈。 对， 其实大家就可以打举报电话的。嗯， 哦，哎，还有这么一个措施啊？ 对，是可以打举报电话的，就是可以进行行政处罚的。 好嘞，大家今天记好了，如果呢旁边有这个抽烟的人，而且很过分啊，关键是行为很过分的话，你可以打这举报电话。 室内哈，室内， 室 外暂时还没有这条例，提醒一下大家。 对，他如果在室外抽烟的话，你想象到的是他一会儿可能会迎风助力45分钟，是吧？ 哎，对， 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啊。库库说这个比较烦在楼道里抽烟的行为，因为我邻居呢，因为家里有孩子，老在楼道里抽烟，导致我们一经常出门就闻到一股浓浓的烟味，比较不舒服。这个楼道其实跟电梯是差不多的，对不对哈？只不过电梯呢可能空间更小一点，但是楼道也是很多人必经之所，而且基本也没有排风的这种条件， 对，基本上也属于封闭的哈。 对， 还有云峰给我们提到了一种状况，他说我是医生，所以我最受不了的就是患者在医院里面抽烟。 嗯， 因为本身我就是医生，所以我有时候就会吓唬他们说，你要再抽烟以后得病了我就不管你了。 嗯，欢迎大家把更多的这个答案发到我们今天的早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于品冠的大富翁啊，不管是有钱没钱，我觉得这个 基本的功德要遵守一下， 功德还是要遵守一下的，对不对啊？ 很久以前回忆里面有种游戏让我好怀念，不管玩过了多少遍从不疲倦，哦哦，我盖了一大堆的房间，却没有半个人在里面，直到你出现在我身边，哦，我的老天。大富翁有钱没闲，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如果有你我愿意口袋空一点。大富翁有再多钱，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就算发现我都要站在你身边。以后渐渐发现我就活在这游戏里面，在一条条马路上面拼命往前，哦哦，现实永远让我好疲倦，但是有你就变成探险，好像我又回到了童年，勇敢的可怜。没闲，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如果有你我愿意口袋空一点。大富翁有再多钱，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 却没闲，没机会陪在你的身边。如果有你，我愿意口袋空一点，大富翁有再多钱。如果命运要我选一遍，就算发钱，我都要站在你身边。在你身边，就像在世界的 来自品冠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大富翁，有点小时候玩的大富翁的棋牌游戏的感觉哈。 大富翁也让我想到了昨天看到的一部新片，就是斯皮尔伯格的头号玩家。 头号玩家 当中有很多的小彩蛋，真的还值得推荐一下的。当然另外要推荐给大家的是上周五上映的顾长卫导演的新片遇见你真好。 嗯， 但是呢这个影片上映了四天，这个豆瓣的评分就跌到了4.9分。 嗯， 因为提到顾长卫导演，大家觉得说哎，看看他之前的影片哈，孔雀、立春、最爱，国产文艺佳作的老导演，现在呢开始迎合年轻观众之后，结果呢就变得相当的尴尬。 是的，年过花甲的顾长卫呢却透露他的下一部作品是一部网剧，所以人家要继续在这个怎么说呢，跟年轻人越来越结合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哈。 勇敢尝试哈。还有另外的一部影片，这是威尼斯电影节的获奖影片，叫做米花之味，是定档在4月20号。 嗯， 这是由青年导演彭飞执导的，英泽来领衔主演的。 嗯， 主要讲述了外出务工的母亲叶楠返回家乡之后，跟女儿南航之间由陌生疏离到互相理解的故事。 这部影片呢用轻松幽默的独特视角，清新新颖的拍摄风格，展现了现代社会的一个缩影，以及城市和乡村、传统与现代等观念的碰撞和融合的感觉，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定档是4月20号哈。好，接下来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曲 SMP 出发到达。 推开窗的新鲜空气，填满过去一整个星期，虽然房间有点小拥挤，也没关系。计划的事不用着急，一件一件仔细的整理，不用去想太过复杂的事，还需要一点坚持，什么想做好准备，重新开始，就出发吧，不害怕，勇敢的他，鼓足勇气，用自信的新鲜空气，填满过去一整个星期，虽然房间有点小拥挤，也没关系。计划的事不用着急，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摇橹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国美大世界来了， 4月5号，国美马店新火馆重装开业，家电家装一站购齐，全场家电5折起。4月5号，全北京向北看，买电器就去国美马店新火馆。 4月5至15日，光影奇幻之境北京 SKP 欢度11周年生日庆，全馆满千返百，品牌日10倍积分，双银行卡赠购物卡等多重礼遇，热力回馈。大望桥华贸中心内，北京 SKP。 电竞大神来了，涂鸦大师来了，劲爆街舞来了，还有二次元 coser 也来了，万元现金大奖在这里，你来不来？4月5号到5月1号，乐多港潮流酷玩季，给你一个不一样的春天。 提问：本单位业务用什么卡更方便？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 回答正确，理由是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可在任意银联标志 ATM 机上取现、转账，还支持银联 POS 消费。 建行银联单位结算卡方便，就用它。 如何让人一眼难忘？穿着彰显个性，言谈举止有风度，还是

听众朋友，今天我为大家来请出了一位代班 DJ， 他的名字叫做王力宏。 王力宏这首歌叫做《你和我》，但是一开始的时候就要介绍了一下，他自己是亲爱的代班 DJ 哈。 嗯， 代班 DJ 都来了，还有我们两个干嘛？ 是，但是今天呢，我们为大家送出了特别的早安 DJ 在线，请大家来欣赏一下 精彩的演出实况、热门的 Live House、小众的文艺目的地，我们带你通通去体验。嘿，这里是早安音乐秀。早安 DJ 在线。 男人们站在我身旁， 耳边传来悠扬而婉转的歌声，来自于 Mr. Miss。 在四月春季来临之前，他们在离南锣鼓巷不远的酒吧里恣意地演绎着自己的解忧爵士。虽然现场热情的歌迷太多，显得有些闷热，但是从歌迷期待的眼神当中不难看出他们的音乐和当下都市年轻人之间的契合程度。 3月31号这场演出来的人确实非常多，我们也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然后让场面很拥挤的感觉，然后也确实非常热情了，虽然是春天，但是已经挤到热得像夏天了。 歌迷最喜欢的是 Mr. Miss 温暖而幽默的表达方式。在2017年，他们拿到了第28届台湾金曲奖最佳演唱组合奖。但是 Mr. Miss 实际成立于2009年，直到2016年11月才发行了他们的首张专辑《先生小姐》。他们踏上过很多大型的舞台，和那些相比，这种小 Live House 的感受有什么不同呢？ 我们在8、9年前刚开始演出的时候，就一直是这种小的 live house 的演出，所以其实对于这种演出的状态，我们非常的适应吧。然后再去参加音乐节的时候，其实我们会努力的去调整到音乐节的状态，因为其实音乐节会因为不是自己的主场嘛，我们在其中演的时候需要去非常努力的让在场的观众从他们的氛围下转到我们的这种氛围下，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来说是更大的挑战。而在这种小型的 live house 里面的演出就会更加游刃有余一点， 但是谈不上哪个更喜欢，因为我们在现在是在努力的学习，如何更加适应音乐节的这种表演，因为我们大规模的参加音乐节就是这2年的时间，然后小型的 live house 我们也特别想继续做这样的演出，因为经常可以有机会做一些新的尝试。而且都非常的放松，所以两种都非常喜欢。 好，最后我们来听听他们对早安音乐秀听众的寄语。 感谢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各位听众，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广播的节目当中找到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自己的美好的这个休闲的生活。 啊，谢谢大家喜欢我们，然后也谢谢大家听我们的歌。那我希望各位都可以闲来无事，然后没有烦恼，所以也祝大家拥有一个美好的一天。 哎，谢谢。 谢谢。 我是 DJ 郭鹏，这里是早安音乐秀 DJ 在线。

是 Ellie Goulding 以及 Lady Bird 带来的 Still Falling For You。好了，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早安音乐秀，8:18，你正在收听到的是早安音乐秀。各位早安，我是郭鹏。 早上好，各位，我是静瑜。 哎，我们今天跟大家互动的话题是这个，在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吸烟，我最受不了哈。 嗯，很多朋友在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来跟我们吐槽一下哈，真的是不吐不槽，今天这种状况下， 而且今天吐槽人真的非常多。 Leslie 跟我们说，哎呀，最不好的体验就是春运回家了。如果说坐在你对面的人在抽烟，还有这个拖鞋味儿啊，或者脚臭味儿，真是哎没有办法想了。 是的。我觉得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难控制的一个事情，而且那个味道是一种非常混合的一种味道啊，是一趟有味道的旅行。另外呢， Octopus 说讨厌在各种地方抽烟的人，一闻到就会突然一股火气上来。 今天真的是因为我们问了说，如果他在这种状况下抽烟，我会接受不了。 对， 很多朋友发了，他在任何状况下抽烟，我都接受不了。 是，然后呢，风吹麦浪说，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朋友在我身边吸烟，一根一根的最反感。但是估计风吹麦浪的这个性格应该没有 In Octopus 那么火爆啊。你看他反感以后呢，也并没有一股火气突然冒上来，是吧？哈。 对，还有同以及很多朋友以及英，哎呦，这名字真的好， 四个英， 哎呦天哪， 啊、 好讨厌我。 啊、 是，他们俩都提到了一种，就是现在大家在开车上班的路上哈，也跟所有的司机朋友们提个醒儿，就讨厌有一种人哈，开车吸烟，然后吸完烟之后还把着着的烟头直接顺着窗户就往外。 哎，我觉得这个跟刚才吸烟都不是一个性质了，为什么？吸烟的话，很多人还会自己把它踩灭，对吧？或者是放到烟灰缸里。但这个随手扔烟头的习惯，真的我觉得是很有可能会引发火灾的，这个千万不能有哈。 对，而且现在我们路边啊，很多的绿化的植被什么的，有干草啊这种的干叶子，其实挺危险的，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这么做。 对， 今天咱音乐秀的互动话题告诉大家，如果他在这种状况下抽烟，我特别接受不了。也再次提醒大家，可以在互动的时候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今天是有两张来自天桥艺术中心的门票想要送给大家的。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哈，前天上午应该有些细心的朋友已经发现了，在网易云音乐的客户端当中呢，平台上的周杰伦的歌曲已经被下架无法收听，但是平台仍然对这些歌曲进行售卖哈。 因为之前的时候杰伦的歌曲，我觉得杰伦算比较良心的歌手，就是他出新歌之后，可能前最多一两周或者一两个月 就开放了， 对，你是需要付费的，但在这之后你完全就是可以免费的收听跟下载的。但是呢，网易云现在是不能收听了，但是你还可以买。 对， 所以网易云的官方微博也发表声明说，这是因为自己的工作出现失误，所以导致周杰伦歌曲在版权授权到期以后的7个小时之内还在售卖。对此呢，已经对购买这些歌曲的用户进行了全额的退款。并且也要代表广大的这个听众朋友在跟版权方展开沟通，力争尽快的去续约。 当然这次遭到下架的是周杰伦的200首热门的歌曲的合集，售价为400元。关键是这个周杰伦的歌曲在网易已经全面不能听了，但在另外两家平台却可以，所以呢，现在呢，大家的这个选择就看大家自己了哈。来听听看杰伦的迷迭香，在我们早音乐秀当中是可以听到周杰伦的。 这一家微微上翘，性感的无可救药，想象不到如此心跳，你的一切都想要，

香河国际家具城。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偏北风较明显，气温较昨日有明显下跌，预计最高气温仅有13度，请及时添衣保暖。北部地区还有弱降水，出行请注意交通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阴，北部地区有雨夹雪或小雪，偏北风3-4级转2级左右，最高气温13度，最小相对湿度35%。今天夜间阴转多云有轻雾，偏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90%。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3，适宜您穿毛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半点资讯。 原大钟寺金五星百货城成功迁址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欢迎新老顾客光临。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4月6号到28号，国家大剧院第6届中国交响乐之春将以改革开放40年礼赞世界语言中国故事为主题，云集9支国内优秀乐团，深情演绎35部中国交响作品，展示中国当代作曲家的风采。吕思清、陈悦、孟萌、石以杰等艺术家将联袂登台，共同奏响时代之音。订票电话6655000，6655000。4月13号到16号，由国家大剧院根据苏联作家瓦西里耶夫的同名小说打造的原创歌剧《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将迎来第4轮演出。该剧是由作曲家唐建平、剧作家万芳、导演王小英等组成强大团队，指挥家吕嘉、男中音歌唱家张扬、刘松甫倾情加盟，共同致敬那些消逝在战火中的美丽生命。详情请登录国家大剧院官网。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第3届华人春天艺术节于今年4月1号拉开帷幕。本届艺术节以“传统之美，国际闪耀”为主题。届时，两岸3地华人艺术家将齐聚京城，带来包括昆曲、粤剧、京剧、舞台剧、音乐会、现代舞等不同形式的演出，向世界讲述动人的中国故事，给观众带来更多元、更新颖的文化体验。下面为您介绍一下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早8点半继续早安音乐秀，9点汽车音乐会，11点带上音乐去旅行，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13点永恒的魅力，14点古典也流行。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关注路况，目前西二环北段北向南方向，受到西直门桥区车多的影响，西土城路西直门北大街北向南方向，北二环西段东向西方向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10点，悉尼。14点，火奴鲁鲁。18点，纽约。20点，里约热内卢。7点，北京。 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太多真实，人通过太多坚持故事，还没 37分，欢迎继续回到今天的早安音乐秀。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来自于 GEM 邓紫棋带来的《新的心跳》，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好，我们今天呢跟大家继续互动的话题是：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吸烟，我最受不了。 嗯，因为可能平时啊，大家都会觉得说忍忍就算了，但是呢，当你身边真的有孕妇跟小孩的时候，我觉得这种情况是一定不能忍的。 对， 喵小妖跟我们说，我是孕妇，每次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就有人在我面前抽完，哎呦，就把烟头随便一收，随便一扔，就觉得特别的受不了。 这个时候我觉得对方应该有点眼力劲儿啊，因为你看一个孕妇还是比较体态比较明显的，但是你在她面前抽烟，你难道良心不会痛吗？真的是不是啊？ 还有 Alan 提到了一个地方啊，他说厕所里，所有的厕所里，真的就有的时候吧，你突然进到一个单隔间当中，你闻到浓浓的烟味儿，你就知道有人刚刚在这边抽过烟了。 但是好像厕所是一般抽烟者的这个聚集地了，相对来说哈，一般的厕所当中他们都会去抽，所以这个好像很难去禁绝啊。抽烟喝酒烫头说，有一次呢，我在加油站的卫生间当中看有人抽烟，当时就被我制止了。加油站都敢抽烟，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哈。 嗯，那如果人家知道你的这个微信名字的话，会觉得说你凭什么敢管我？你自己就抽烟喝酒烫头， 是你们于谦老师？ 应该不是吧？还有小宇宙他说我有咽炎，哎呦，我特别能理解就有咽炎的朋友们，真的是闻到烟味就咳嗽， 是 就生理上的难受，所以一般出门看到吸烟的都会绕着走。 嗯， 还好呢，办公室的男士都出去抽烟。回家呢，老爸也去外面抽烟。哎呀，有好同事跟好爸爸。 嗯，那今天看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听了今天我们的节目之后，估计还得跟老爸说，你在外面再多在风中伫立一会儿，然后再回来。 对，你在外面抽烟的时候，记着也避开孕妇跟小朋友，尽量不要影响到别人。 还挺难的哈。好了，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啊，四月开始呢，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精心打造了第3届华人春天艺术节以及传统之美国际闪耀为主题，力邀多位在誉国际舞台的艺术家携作品在天桥艺术中心的舞台上来展示，以示京城的观众啊。 嗯，以享京城观众。 嗯， 4月7号到15号，赵梁《东方灵韵》三部曲将在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第3届华人春天艺术节上上演。《东方灵韵》三部曲分为上、中、下三阙，以经典的著作《红楼梦》重构的《警幻诀》，还有结合古物叙事与禅茶精神的《幻茶迷津》，以及将古典文化和当代情愫相碰撞的《双下山》，这三部作品都在体系上单独成章，但是在内核当中却是一脉相承的。 嗯， 这是导演赵梁多年工作游历海外之后，向中国古典文化以及东方语境的一次致敬和回归。 是的，继续来看一下这个谢欣舞蹈剧场呢，是潜心专注于身体研究、现代舞教育和原创现代舞的作品的创作。艺术总监谢欣呢，多次斩获了国内外现代舞的比赛金奖，也是作品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有影响力的国际艺术节的演出的邀约。在5月7号到13号，谢欣呢在华人春天艺术节将带来自己的作品合集《谢欣舞蹈剧场作品记》，一撇一捺、未知以及执迷。那么舞蹈语汇呢是极具鲜明的个性，表演形式也是非常多元化，将呈现给观众极富艺术格调和特点的现代舞哈。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也会送2张北京天桥艺术中心第3届华人春天艺术节的门票给一位听众朋友，所以也希望大家在跟我们互动的时候加上自己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 嗯， 节目结束之前就会公布哪位朋友获得了这2张门票。 是的，今天呢也别忘了继续来参与到我们的早安音乐秀的互动，总会有一首歌曲让你想起我。 灯熄灭了，原来是寂寞的眼，静静看着谁孤枕难眠，远处传来那首熟悉的歌，那些心声为何那样微弱，很久不见你现在都还好吗？你曾说过你不愿一个人，我们都活在这个城市里面，这为何没有再见面，这只和陌生人

在我的心里 Mika 就像昨天的头号玩家当中的斯皮尔伯格导演一样啊，他的音乐当中总会有天马行空的设计啊，这是他早期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Lola， 一首 Lola 唤起大家的童心哈。 是 最近呢在朋友圈当中应该很少有人在晒你挖的朋友圈了吧就给你发回来的明信片，我昨天还看到一个朋友就发了一条，他说哎，现在还有多少人在养旅行青蛙呢，就下面点赞啊评论的数量其实都没有刚开始的时候那么火爆了。 是，但是啊，阿里巴巴呢宣布获得了旅行青蛙游戏在国内的独家代理权，而且呢他的官方微博表示，昨天呢他们已经宣布与日本游戏公司 Hitpoint 达成了战略合作，获得了在这个大陆地区来独家发行旗下现象级手游旅行青蛙的这样一个消息，估计是不是又会带火一波蛙呢。 对，因为这一次呢双方将合作对于游戏进行开发并且推出中文版本，终于是正牌的中文版本了，大家再也不用担心下错了。 对，而且呢我估计下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虽然你蛙已经变成中国蛙，但是呢估计它还是会时不时的远走高飞一下啊。 给你寄回来的明信片会不会变成我们中国的名胜古迹呢？来跟着金志文远走高飞，跟着我蛙看一看去。 我一路看过千山和万水，我的脚踏遍天南和地北，日晒我是风吹，路边那朵蔷薇，管他的手机，管他谁是谁，不要去理会是是与非非，天亮走到天黑。世界有多美，让烦恼都会飞，别去理会自我行为。如果还有梦就追，至少不会遗憾后悔，迎着光勇敢追，远走高飞，说走就走一回。 的远走高飞，不知道那只旅行青蛙在远走高飞之后会不会惦念一下家乡的感觉哈？ 希望我蛙在出去旅行的时候不要遇到抽烟的人吧。 好了，我们今天呢这个跟大家互动的非常非常的高兴啊，当然呢很多人呢都给我们发回了自己的一些答案啊，这个我觉得总体呢体现出了大家其实对于公众场合当中抽烟的一种反感和一种非常希望能够得到更好环境的一种期待哈。 嗯，别人在这种情况下吸烟我最受不了了。现在很多朋友发来了自己的答案，在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也加上了手机号码，我们想把这一份惊喜送给云峰，因为他是一位医生，刚刚也说了哈，最受不了患者在医院里面抽 抽烟，就也会跟患者说，你要是再抽烟以后得病了，我就不管你了。大家会觉得说，可能吸烟就只是引起肺部的一些疾病， 是。 但其实整个吸烟对于我们的身体都会造成特别大的影响， 嗯， 特别是爱美的女性和男性，你会发现长时间吸烟，你的皮肤状况会变得很糟糕，很糟糕。 而且你刚才说到了以后，我会发现，忽然发现这个吸烟其实在不同的人群当中也会造成一些社交当中的一些障碍和隔阂，对不对？ 嗯，我们也希望医生帮我们传播更多的正能量，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烟草，也避免二手烟对别人的危害。 嗯， 来恭喜手机尾号是6417的医生云峰，你将获得由北京天桥艺术中心提供的赵梁东方灵玉三部曲之双下山的演出票两张。 嗯， 这是古典文化和当代情愫相碰撞，也是导演赵梁多年工作游历海外之后，向中国古典文化以及东方语境的一次致敬和回归。订票电话是400-635-3355，400-635-3355。 嗯，要恭喜啊，云峰啊！另外，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呢。本市的大部分时间呢是云多寡照，估计呢白天的最高气温只有16度，较前期有大幅的下降。所以呢，现在还没有出门的朋友要准备及时添衣了哈。 嗯，但是本周后期呢，清明节期间天空的状况逐渐转好了，气温也呈现回暖的趋势，有利于大家假期出行哈，可以提前规划一下。 是的，大家呢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防寒保暖了。好了，这就是今天来自于早安音乐秀的全部内容。各位，我是郭鹏， 我是静瑜。 稍后请继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为你送出的汽车音乐会。明天我们再见，各位， 拜拜。 一个个好过瘾啊！你说紧张轻轻的喊声音，吹起杯可断开茶的情景，浪花是彩虹星星 ABABY baby, 未必游戏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唱什么都可以，你来听照亮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妖艳，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来学学今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 正是因为在田野绽放的初心，才有了漫山遍野的山花烂漫。用春天的旋律为北京写一首歌曲，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由北京广播电视台主办的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现已面向全球广泛开展，详情咨询010-8501-1401，用音乐传递温暖。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49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贷款需谨慎。 春季踏青全新体验，摇橹长城下，枕梦山水间，享亲子时光，赴星空之约。古北水镇，长城下的星空小镇。 不要无趣，不要限制，好与优秀之上还有不可限量。北京联通全新166号段上市，配上冰激凌套餐，专为不可限量的你定制。选择联通，北京2022年冬奥会官方通信服务合作伙伴。 春天到，去儿造，踏青郊游春光俏。 春天是万物复苏的日子，也是您户外运动踏青郊游的最佳季节。北京电台携手八达岭奥莱温馨提示，阳春三月好，运动正当时，让我们一起放开脚步，不断前行。